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偶像吴亦凡的演唱。导演冯小刚曾经这样评价过他，吴亦凡的表演让人印象深刻，他对角色各方面的把握呢，能够做到自如切换，不仅在高人气的围绕下，也保持着谦逊低调的工作态度，自带暖场技能，却也能够抛开偶像的架子，更是眼里有人心中有戏。听到来自于吴亦凡带来的《时间煮雨》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又沉下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一起在一起，就算与世间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， 既然有伤害彼此的力气，为什么

却说的那么模糊，模糊的对白只剩我在专注，我在解读，让你泪水自如是一种满足。你还顽固，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，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，你的满屋让我说哭就哭，你看得很满足。原来我们都是骗子，是无赖，厌倦了我不想说分开，一直还在那里的我，多么不想对他，有多么不想傻傻对他，我们都是关心的，说来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，以为享受着那一时的破败。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，我在期待你。

小店的早上，在这个时候莫一起坐在温度的香，觉得最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不管下雨还是失恋，都看自己一眼，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一样灿烂一天。 刘畊宏其实是一个好动、健康、身材完美的邻家男孩，一个拥有着俊俏外表的优质演员。他在音乐方面也具有着一定的才华，他曾经为许茹芸、动力火车还有温岚来写歌，周杰伦的专辑也有他参与创作呢。一起来听到刘畊宏的《彩虹天堂》。 我不知不觉又徘徊在从前，秋风悄悄的呼唤，听来竟是哭期盼，偏偏左右为难，行走怎么办，跟着飘进灰暗。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纠缠，找不到方向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怎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手手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怎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手手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，

落下的眼泪很冰，晶莹的泪滴轻轻划过我的一生。春去春又回，我走过的孤独很黑，难忘那一刻，你走进生命的瞬间。我不信你，我信的情是没有理由混的注定，在我的掌纹中你在哪里，如此的清晰，没有输赢，你是我的你。 在暗红夏天，我很闲，刚刚真是失恋。他说分开几天，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，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。女人听唇上穿新鞋的下身卷，爱情啊像停止摇就往下掉的呼啦圈，而男人青春是天前后坠地发言，像是传说中的不老卷，去我的恋人旅店， 留下的呈现蓝色卡片，每次看都会想起温馨的缠绵。像个没有用的外野手，看着球姿态也没轻松，穿越圈垒的线，滋味真实的告白，虽然很后悔，我也不会坚持要去挽回。女人青春像趁新鲜的下手绢，爱情像停止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圈，爱情啊，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绝？女人，青春像趁新鲜的下手绢。爱情啊，像停止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圈。老男人，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。爱情啊，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缺？ 宠爱也要女人出相貌，怕给太多 我怕你太傻，爱情难预料，情迷乱，情浮躁，情歌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潇洒，的微笑，想很多，却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，现实简单又长，两个人刚好，不怕太迟太慢。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，想很多，睡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，现实简单又长，两个人刚好，情迷乱，情浮躁，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，想很多，睡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，现实简单又长，两个人刚好，哦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，哦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，哦。 很多人都会觉得爱情一定要能给人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，但其实当你真正疼过之后，你会发现平平淡淡不温不火的爱情才是真正的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。也许是爱情原本就没有想象当中来的那么美好吧。来听到来自阿桑，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。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每一个夜记得你，如果失望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。不怕梦醒时你不在身旁，这是永远的凄凉，你所给我的一切感动，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？如果爱你只有一次，我会用一生来等待你，失望也好，孤单也好，只要你能说爱我。如果爱你只有一次，我愿放弃唯一的生命，失望也好，孤寂也好，只要你能记得我。

心里不能完整的拼凑。 你如果还能这样的温柔，当我的泪如同流星坠落， 你如果还能这样的温柔，当我的心里不能完整的拼凑。还能这样的温柔，我的心里不能完整的拼凑，不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牵着我的手，告诉我你已经不再爱我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。